好啦，袁小姐可能，喂，袁小姐， 系、 啊啊、 你好啊， 系啊，你好 啊， 啊 我想咧请问阿周博士咧， 系 一糖咧系叫做黑糖蜜嘅 black strap molasses 咧， 系 呢只咁嘅东西咧系咪对身体好噶？ 啊，呢只都系啊，踩蔗糖倒落嚟嘅，都系经过高温提炼啦，我就唔会食嘅。咁啊，你话佢有杀伤力啦吓，对身体嘅害处咧就系冇白糖咁惨啦。但系咧呢都食，你问我啦吓，我食唔过啦，远远低于我健康嘅要求嘅标准咯。不如咁讲吓， 即系都唔系太好嘅。 经过一千几百度嘅嘢去处理吓，咁啊本来好天然嘅嘢咧，都系变晒态咯。 系咁如果我哋食糖咧、如果选购一啲叫做 raw sugar， 即系原糖咧，系会好一啲咧。 啊，都啊仲差吓、啊，就 系、 是、啦，系啦吓。咁、啊、虽然佢系保留咗一啲对我哋有用嘅矿物质啦吓、啊，但系凡系呢一啲经过即系精制嘅糖咧。都系我哋身体会变酸噶嘛，同埋佢会影响我嘅大脑咯。你都唔想你自己同阿仔低 B 啦蠢啦，系咪？你又唔想自己成日即系情绪好波动啊，你又唔想影响你嘅睡眠啊，呢啲冚唪唥都会噶嘛。 咁、我哋如果要食甜嘅嘢，咁应该用乜嘢会比较健康？ 用水果咯吓，嗱、啊，譬如我自己要甜嘅嘢，咁我咪落啲譬如无花果啦，干啊，干嘅无花果啦，头先我提有提子啦，龙眼肉啦，即系圆肉啦，吓、杞子啦，呢啲已经够晒甜噶，系咪？仲、有好多嘅藻类啦，吓、椰藻啦，尤其是即系我哋想追求健康嘅，最正就系椰藻啦，吓、啊。咁椰枣有乾嘅，亦都有新鮮嘅，咁落呢啲咯。 係。 椰枣味道好好㗎，又裏面有好多有益嘅成分，咁你又唔使落好多，落呢啲咯。頭先我提過嘅椰花糖蜜啦，呢一啲嚇，咁用嗰啲咯。如果你係唔想咁多卡路里嘅，咁就用頭先我提過嗰只甜菊咯，即係 stevia 嚇呢一類咁嘅，都好好㗎。 系 啊，其实啊，加甜真系好大嘅学问嚟噶吓。嗯，